历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张天翼曾用笔名纳兰妙书，80后作家，当过娱记和编剧，2014年辞职专心写作，是朱自清散文奖最年轻得主。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门隐者》、散文《租客》、《粉末》等等。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天翼。采访张天翼的那一天，我看到日历上有这样的一段话：我们脚踏实地地活着，却又都在追求可望而不可及的属于云那边的世界，那绝对而终极的美丽。这是导演安东尼奥尼在电影《云上的日子》里所说的一句话，这段话刚好契合了张天翼的写作风格。他在散文的世界里脚踏实地地活着，而又在小说的世界里追求着绝对而终极的美丽。你看你的这个创作哈，也蛮有意思的。我觉得就散文这一块是挺接地气的，基源于你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包括你研究生的时候学的那些文献的东西，还博古论今的东西都能够加到这个，比如一个小小的自行车，比如说租房这件事哈，都能够融到其中， 感觉后面能加一个文献列表 很有意思，很接地气哈。但是你的小说那些文字就显得很魔幻 啊，是我写散文和写小说就好像 完全不一样， 两个人。我其实比较分裂，这在写这两种东西的意趣上比较不一样。写散文是希望我的亲人朋友还有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能得到共鸣，能在我这里找到慰藉呀、安慰呀，觉得诶，你看他们小时候点炉子也是也很吃力，大概是这个目的。那写小说呢，是希望有一个全新的世界，跟我们现在的世界不一样的，有一样的地方，但是它像一个镜像一样。写小说的时候我就不太耐烦写太跟现实生活一模一样的东西 啊。现实生活已经通过散文来呈现了 啊，是的。 所以小说本身就是虚构的东西更多，既然是咱编的嘛，虚构的就要更诡异一些，更瑰丽一些，是吧？ 是 离现实远一些，是这样的想法。你那篇小说我看了看，我还挺有感觉的，叫吻瘾者。吻是亲吻的吻，瘾是上瘾的瘾， 是 就是对亲吻上瘾的人。 是 这个故事我觉得我们的听众不一定都知道哈。 好， 简单的给我们讲讲你写这个东西它的故事梗概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要写这么一篇作品，它代表了你对于小说写作的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好，吻瘾者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有这样一个疾病，就是他们对于吻的渴求就像有毒瘾的人对毒品的渴求一样，瘾发作的时候就一定要找到一个人，跟他忘情的亲吻，然后从这个快感里面得到压制这个瘾的这个力量。得了这种病的人就只能不停地去寻找愿意跟他们亲吻的人。这个故事的开端就是一个中年男人在树林里面找到了一个小女孩，这个时候他已经即将要情绪要崩溃了，就是就像在沙漠里跋涉的人找到了水一样。所以尽管亲吻小女孩是伦理道德和法律不允许的， 是禁忌， 对，他还是请求这个小女孩赐给他这个吻。他讲了自己的故事，他如何染上了这种病，最后这个小女孩吻了他。但是 也因为这个行为，这个男人被送进监狱，他在监狱自杀了，然后这个女孩发现她自己也被传染上这种病，所以她也要开始不停的流浪，去寻找愿意亲吻她的人。大概故事是这样。其实这个故事的起源很简单，就是我跟我先生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就像是 感情很好。 是那个时候我想，如果这种渴望发展到极端的话，它会是一种病态的。其实这个故事的寓意是说，有的人他会追求这种纯粹的东西到了病态的程度，他没有认为这是一种罪恶，但其实已经是一种疾病和罪恶。 虽然说人与人之间亲密感的这种追求本身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是， 但是过了一定的度，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他和他的这种追求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再存在下去，所以只能自我毁灭。太纯粹的追求是没有办法自我持续的，很难持续。 我理解你跟你先生感情很好的时候，那不应该一切都是阳光灿烂的吗？甜蜜的、玫瑰色的那样的东西吗？为什么在那么幸福的一个背景下会想到写这样一个让人读起来有一点诡异、有一点伤感、很无奈的这么一个东西？ 所有的爱情里肯定都会有阴影，可能我感受到的阴影和痛苦很小、很微弱，而且我觉得我对他和爱的渴求有的时候我需要抑制一下，我觉得可能太狂热了会伤害到我自己或生活，会太浪费时间精力，就是觉得这种东西要加以控制，要找一个笼子把它装起来，不能让它这么恣意的生长，所以会觉得如果放任它发展下去可能会到一种病态或者不可控制的地步，那就不好了，所以就把这种可能放在小说里。 很有危机意识啊，我感觉 啊，是的。 这个小说后来改编了电影， 对，改编的电影应该是九月份会上。那个电影它是从科幻的角度来解释这种成瘾的机制，就是为什么吻这种行为会让人上瘾，它是从科幻的角度来解释。 很期待啊 啊， 这是你内心很想象瑰丽、很魔幻的这一面哈， 是 用在了小说创作当中。那另外一个你是很现实的，根植于眼前生活的人，就是我觉得你挺活在当下的。看你的《粉末》这本散文集的时候，是这个感觉。你把这一部分的东西用在了写散文当中。 是， 我印象挺深的，就是你租房子的故事，就是从你小时候跟着爸爸妈妈转战各种 对 出租房，到后来你自己租房，到最后终于其实也不见得是你本心愿意的哈，迫于压力买了房。这个故事还是特别的有大城市，尤其是北上广这种一线城市，在这儿打拼的 年轻人 的那个状态。 是 特别有代表性， 从小是租二代， 租二代， 对，就是在租的房子里长大的，因为我是天津人嘛，天津那边住房的环境条件也是一直都不太好，也是一直是20多平米要住三代人，我们小的时候住房条件都不太好，租的房子也很糟糕，然后长大到了北京，发现跟小时候也差不多，所以也没有觉得很苦。是 有很多的细节哈，包括母亲是有点洁癖的哈， 是， 然后好几家租那么一个房子， 公共厕所， 然后共用一个洗手间，共用一个厨房的种种窘态，特别的真实。 是我母亲就是因为太干净，所以她几十年都很受罪，因为你住在公共环境里面很难保持干净，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愿意把上完厕所的纸扔到纸篓里，所以他就需要经常去扫厕所，扫公共厕所。早晨起来5点多，他先扫，把厕所扫一遍，然后用墩布拖一遍，把拖干净了，没什么气味，然后这时候6、7点钟我们起来了，我们去上厕所，他要确保我们上的厕所能达到他的卫生标准，至于邻居们然后再进去再搞乱了，那他就没有办法， 没办法，第二天早晨再重复， 对，再重复，有的时候他每天要扫擦2、3遍，有的时候比如楼上的那个爱喝酒的那个舅姥爷来了，喝完了酒醉醺醺的， 可以想象， 对，我们那个住的时间最长的一个房子，他们公共厕所还是男女不分，就那一个小隔间儿， 那个小隔间的木头门还是很朽的， 嗯， 然后他要上面拴一根绳子，那一根绳子在钉子上绕几圈，就算是一个插销，嗯，然后那个爱喝酒的舅老爷，他经常喝醉了就不插插销， 嗯， 就站那儿就开始， 嗯， 就 很尴尬， 对对对对，嗯，然后经常他准头肯定很差嘛， 嗯， 所以地上就 到处都是， 对，甘霖遍布，这个雨露均沾吧。 那你这些经历，因为我觉得你也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 是， 也是有点洁癖的，这个东西不会对你以后对住出租的房子这事儿有心理阴影吗？那你为什么以后有能力其实自己可以买房子的时候，你好像并不愿意要买房子，还觉得租房子也没啥？ 嗯，是因为买房子的代价比较高，你要降低一部分的生活质量去迎合这个房子，你每个月要交很高昂的房贷，比如说你本来想去国家大剧院看个话剧，那你只能在家下载个电影看了，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时是很不情愿买房的，而且到现在我们还是在住租的房子，那个买的房 子虽然已经买的房租出去， 是这样。 我看你那个书里头特别有意思，说最后买房的时候哈，先生说写我的名字还是写咱俩的名字，你很坚决的说就写你自己的吧，我要做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 是后来，这个， 好有意思， 后来这个文章发出来之后，他说你这简直是多此一举，婚内财产明明是平分的，不写你名字也有你一半，你看你把这个姿态做得这么高，其实你还是这个实惠还是有的。 你现在的状态是自己当房东，把自己买的房租给别人，然后拿那个房租来养自己租的房。 很 复杂，很 复杂，是 就是为了要方便一些嘛，哈。 是， 然后呢，在你自己租住的房子旁边又租了一个房子做小的工作室。 对对对， 一定要把工作和自己生活的空间分开。 是因为要有一个仪式感。因为每天早晨就像，虽然我是自由职业，但是我也要像上班一样穿好衣服， 嗯， 然后出去到一个办公室里面， 嗯， 然后有这个仪式感之后再坐下来，感觉就是一个全新的我了， 嗯， 就是一个工作状态的我。 嗯， 曾经有个女作家，她一直在写短篇小说， 嗯， 人家说你为什么不写一个长篇，她说因为我的房子不够大，我这个房子的面积只够我写短篇，如果我要写长篇的话，我就需要一个很宽阔的空间，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我还没有写长篇的缘故吧。 等以后租一个大的工作室以后， 我可能得去咖啡馆，咖啡馆就足够大了。 哦，是啊，那很多作家都是在咖啡馆里头写东西的。 是是的是的， 嗯， 我也试过，但是脱咖啡馆里，因为我喜欢把鞋子脱了，咖啡馆里面嗯就不太雅观，所以还是选择一个能把鞋子脱了的地方。 张天翼曾用笔名纳兰妙书，80后作家，当过娱记和编剧，2014年辞职专心写作，是朱自清散文奖最年轻得主，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门隐者》、散文《租客》、《粉末》等等。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天翼。 你现在是用回自己的名字了， 对，用了本名，啊，张天翼。 这个张天翼就是很容易让人想到当年的一个老爷爷讲童话故事的， 是 一模一样的三个字。 是是是， 嗯， 我用了这个名字之后，收到最多的问题就是，那个我小时候看过你写的《宝葫芦秘密》，我可喜欢了。 是个老爷爷。 我要是那个什么的时候，就会回答啊，那个是我小时候写的，现在我已经长大了。 那你后来取个笔名纳兰妙书是因为这个问题吗？困扰吗？ 不，正好相反，就是这个纳兰妙书的名字是当初上网的时候用的 啊， 嗯，比较复杂，因为 很曼妙的一个名字， 据说长名字才能受到更多关注 哦， 于是我就取了四个字的名字， 嗯，还挺梦幻的哈，嗯，挺符合网络上的那种气场的， 对，但是后来就觉得不太像写小说的人的名字， 就改回来了，嗯， 对，之前见到一些作家比如毕飞宇啊， 嗯， 格飞啊， 嗯， 一上来都要先讨论我这个名字，格飞老师说的很有意思，他说纳兰这个姓是挺好听的， 嗯， 妙书这个名也挺好听， 嗯， 但放在一起， 嗯， 就好就太多了， 嗯，有点过了， 对， 用力过猛的， 过犹不及不好， 嗯， 他说所以本名就也还挺好的。 所以你现在在写东西都是书本名吗？ 是， 就弃用那个笔名了是吗？ 是，就让它成为历史了。 说说你写作之外的生活。我知道你其实兴趣爱好还蛮广泛的，画个画啊，游个泳啊，还是一个球迷。 嗯、球 这两天 对， 昨晚上熬夜了没有啊？ 昨天晚上没有，因为前天晚上 没有你喜欢的。你的这个业余爱好跟你的写作之间有关系吗？你觉得还是完全分开的？业余爱好是业余爱好，写作是写作。 好像是安迪沃霍尔还是哪个艺术家他说过，你作为一个创作者，首先要把你自己当做一个艺术品来创造。 嗯， 就是因为你创造的东西是你这个人的衍生品，你自己是一个很丰富然后很深远的人，你创造出来的东西也会是这样的，所以你要是创作作品先创作你自己。所以其实创作者的人的生活跟他的作品还是有很大相关的吧。 嗯， 当然说不能为了作品去刻意的要怎么样生活，但是还是有关系。 就本身是一个比较丰富的人， 嗯， 然后才能保证你的文字有足够的丰富性。 是，其实人的生活状态是你文字的一个质感，一个质地。 你有些文字还是真是特别有想象力。而且就是那种就是很诡异的能够直接达到那个问题的核心的那种表现力。 哦，你说散文还是小说？ 散文。 散文 就是可能大家都明白那个意思，但是你一下子就把那层纸给捅破了，然后就让那个东西哗就流一地，然后觉得哦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像司马光砸缸。 你觉得你对现实的体验很深刻，你是那种嗅觉触觉感知性都很敏感的人。 是因为这个是一个职业素养吧，就是一定要比别人的神经末梢，对，神经末梢要伸得更远一点，要更敏感一点， 要不然当不了作家。 可以这么说，要不然不知道该写什么。 对，就是你看你的文字哈，天马行空，尤其是小说，但是我感觉现实生活中你还是一个挺自律的人，尤其是我觉得能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这个是需要很大的自制力的。 是需要自制力，而且需要计划，就是要给自己定目标，每天大概要完成多少字，完成了就可以奖励自己看一集美剧 啊。 要有一个目标。我记得刚开始一两年做自由职业的时候，这个自制力也是很差，那个时候需要用便利贴。就是我有三种颜色的便利贴，黄色、绿色和红色。比如说我本来的计划是这一天写3000字，如果差不多写了3000字，那么我就贴一个绿色的贴在墙上，如果这一天只写了1000字，就要贴红色的。 你 今天只写了1000， 报警了。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然后等大概写完这本书，那一面墙就差不多贴满了。 现在还需要吗？ 哦，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就是这个便利贴已经变成意识里的一部分，贴在我的心里了。 但是如果有一天就是没灵感，我就是写不出来，而且写出来的东西我就是不满意，我就是完不成那天的目标，会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需要停下来看一看别人是怎么写的。有一些你觉得会能够刺激到灵感和写作效率的书，就好像跑马拉松的时候，你会看到前面有个人在跑，你会跟着他。你要找一个这样的目标，一个作家或者一本书。每当你觉得动力不足或者饿的时候，就是它就像一个粮食一样，你吃几口，然后就会觉得又有能量了。没有灵感的时候不多，很少。我一般都是灵感太多了，想写的东西 太多了。 对，就是脑子里面会有个小抽屉，然后大概有一个灵感或者有一个想写的东西就放在小抽屉里一关，然后大概有十几个小抽屉，就是要写的时候拉出来，就拿出来写 啊。 对，大概经常是有10个以上在等着写。 天哪，那个抽屉不会放混了吗？搅在一起乱掉了。 我之前是很信任我自己的记忆的，就是觉得这个抽屉没有问题。但是这几年发现太多了也不行，它东西会互相掉。然后想好的东西可能从抽屉里就一拉开，没有了，怎么没有了？升华了。 所以你眼下的写作计划呢是怎么样？ 今年可能还是一边写短篇一边准备开始写长篇了。 终于要开始写长篇了。 对，虽然房子面积还没有变大，但是争取在这个目前的这个8平米的屋子里面，你还是能写出长篇来。 能剧透一下这个长篇大概是写哪个类型、哪个方向的东西吗？ 会是现实主义的，会是以咱们见惯的生活为主题。 跟以前的短篇小说那个表述方式不一样了。 是。 我也要尝试一下，其实还是好奇，就是我如果写这个东西会是什么样子，会是什么状态，还是好奇。 当作家完全靠写字养活自己的作家，你觉得压力大吗？ 不是还有我先生吗？还好没有太大压力，没有太大压力，因为这个职业已经干了几年了。我虽然说这出版业是夕阳产业吧，纸也在变贵，然后买书的人可能也会变少，但是养活作者应该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只要不要不对生活要求的太高，不是说每次去法国我要住喜来登酒店，要去老佛爷扫货，那就还是过得去。 那你现在写东西会为了一些经济上的利益而做妥协吗？ 没钱了我就去写剧本。大其他的 就是分得很清楚，哪些东西是可以拿来挣钱的，哪些东西是不能随便就是降低要求的。 是的。是这样，如果写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也写不太好，也达不到自己的要求，所以还不如不写。 最后一个问题，你对自己现在的状态满意吗？ 很满意，唯一不满意的是还没有写出自己觉得非常非常好的小说。就是比如说我写完这篇小说啊，写完了，哪怕我现在下楼去超市，突然有一辆车来了让我当地去世，我也觉得没有什么遗憾，因为我最好的那个小说已经在楼上的电脑里写出来了。就这样的一部让我面对车祸还能微笑去世的小说还没有写出来。 会写出来的。 好的，谢谢您。 那其他生活上还会有别的，比如说到这个年龄有没有想过生个娃呀？ 啊，我小孩已经三岁了。 是吗？ Surprise！ 真的是，真的是，你那个感觉完全不像。 是，但是它确实存在。 那会对你日常的写作什么的产生干扰吗？ 就是占时间。 对呀， 小孩确实占时间，占精力。但是我每次看着这个小孩这个东西就觉得很可恶。 小孩这个东西，这确实不像一个当妈妈的说的话。 看到他会觉得他是用如此甜美的外表来蒙骗你，让你做出如此大的牺牲，让你把你的时间精力和你的所有的东西都奉献给他，然后还有唯恐奉献的姿势不对，他不喜欢，就觉得啊，你这个恶魔。但小孩子确实是非常非常美的东西。 他对你的写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占了时间，其他 占了时间，其他没有， 没有， 不会因为他的到来在题材上，在风格上。 当时小孩子没生出之前，我跟毕飞宇老师聊过这个小孩子的问题。我问毕老师，我说：“您有小孩，您觉得小孩这件事情是好的吗？”他说：“他改变了我。”后来我自己有了小孩子，会发现他会让你看世界的角度不一样了，而且很多故事里面的母亲丧子丧女，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有批评他的资格，我觉得你写的不对，不是这样子的。你的悲痛你写的太浅表了。觉得这个时候我有这个体验能去评价了。 起码人生经验更丰富了。 多了这一样。我有的时候经常会觉得我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就是我现在只能漂流异乡，这个异乡就是有了孩子的这个世界，故乡就是没有小孩的那个世界，我永远再也回不去了，我只能一辈子思念他。异乡虽然好，但是永远还是比不上故乡。哦天哪，我这样说真是太不应该了。这个节目将来不能给我小孩听到。 大家会觉得妈妈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呢，有什么不好吗？而且我觉得你的文字表述的东西，在我看到的小说部分是很大胆，在我看到的散文部分是很真实。 作者一定要有勇气面对最真实的自己，哪怕这个真实的自己会有缺陷，就更要勇敢的去面对这些缺陷。 好了，听众朋友，80后女作家张天翼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聊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再见。